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旧单车老情歌正在为您播出，让我们静静品味这经典的魅力吧。接下来是周华健的《爱相随》，莫文蔚的《爱情真伟大》和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像是满地的纸屑，风一过想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多无畏，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从小道路走九遍，脚底下 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飘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找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纸屑风一过，想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而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找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哦，从小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开始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旧单车老情歌，怀旧经典，岁月如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欣赏阿牛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蔡淳佳的想家。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十几岁才到现在，日子怎么不见苦尽甘来，街上贴满英文字母的招牌，他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就像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心态，这个社会怎么越来越奇怪。呀呀呀呀， 周围的车子怎么越跑越快，周围的房子怎么也越起越快，童年的足迹都轻易被取代，他依然往前踩，他只能往前踩，往前踩，来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就这样子踩掉了一个时代。踩呀踩呀踩呀踩，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踩向不知的未来。车子怎么越跑越快，周围的房子怎么也越起越快，童年的足迹都轻易被取代，他依然往前踩， 依然往前踩， 他只能往前踩， 他只能往前踩， 往前踩，来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就这样子踩掉了一个时代。踩呀踩呀踩呀踩，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踩向不知的未来。 踩呀踩呀踩呀踩， 踩呀踩呀踩，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就这样子踩掉了一个时代。踩呀踩呀踩呀踩，踩呀踩呀踩，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踩向不知的未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踩上不知的未来。 心中有一点害怕，日子在手里。

次相对，彼此也太空虚，带着醉，相拥不可抗拒，让两心融掉了身躯，像有罪，还是未想告退，闭上双眼，仿佛全无顾虑。以往梦里，不必清楚错对，尘梦渐死，无情地说负累。谁戴上面具，假装作伴侣，要挥之则去，却每每洒去，曾几番心碎，仍苦苦的醉，最后也许畏惧。谁戴上面具，假装作伴侣，既挥之则去，却悄悄淌泪，曾几番心碎，苦苦的醉，最后也总告吹。去吹去，这次相对，跟他无言共聚，还免狂热泪，不敢将心占据。曾晚梦已醒，此刻为何挂泪？谁戴上面具，假装作伴侣，要挥之则去。却每每洒泪，曾几番心碎，仍苦苦的醉，最后也许畏惧。谁戴上面具，假装作伴侣，既挥之则去，却悄悄淌泪，曾几番心碎，还苦苦的醉，最后也总告吹。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伴侣由黄凯芹演唱。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旧单车老情歌。对于喜欢老歌的朋友来说，希望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首歌都能够给您带来享受。下面请听姜育恒跟往事干杯，金素梅像梦一样的女子和李玟的错觉。 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我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昨日的酒杯莫再摇撞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变得敏感脆弱，开始不像平常的我，担心被识破。爱的故事版本很多，我不愿是悲伤的。如果我相信你比自己多，我就会更执着。 旧单车老情歌，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泉范晓萱演唱的《流浪狗》。 那天我在有更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当然爱你爱的是手，你也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完了都跟我走，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我给你套耳朵，身下喷香水，带你去旅游，更出去龙的头，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等回家后和我握手，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 左手换右手， 是否来得太快，让我热昏了头？我以为就这样能够不天长地久， 爱太享受。 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了想的眼泪流，才发

又不是非要你的爱，林小培演唱。欢迎您继续收听旧单车老情歌，下面是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和彭佳慧演唱的敲敲我的头。

穿起使我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只看着无聊闲人，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道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而彼此强制内心的抖震，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只当衷心一吻会有更真好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何必追问远近，不可以坐更近，但你注定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总觉得我不再吸引，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问，但你只觉得我问错问题如傻人，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面传闻，而你却是笑着偷偷兴奋，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只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手，何必追问远近，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只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心，无谓再三逼近，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

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他到来，害怕过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也藏真心。 心痛，望苍天， 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霸王别姬，童洪刚演唱。下面的歌曲是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温兆伦的《为我守候》。 就算换了时空，变了 过漫天风和雪，心底沙子雨和泪，没有熟悉的街道，没有人等我，仿佛听见你问我，问我过得好不好，手中紧紧握着你写的信，能说什么？怎样才能够让你知道我好累？怎样才能够握住你的手？这世上有谁会为我守候？陌生的城市里不想停留，风在吹，雪在落，我只想回头。这世上有谁会为我守候？你的笑，你的泪都在心头。现在我想把爱说出口，却早已不能再回头。走过漫天风和雪，心底沙子雨和泪，没有熟悉的街道，没有人等我，仿佛听见你问我，问我过得好不好，手中紧紧握着你写的信，能说什么？怎样才能够知道我好累？怎样才能够握住你的手？这世上有谁会为我守候？陌生的城市里不想停留，风在吹，雪在落，我只想回头。这世上有谁会为我守候？你的笑，你的泪都在心头。现在我想把爱说出口，却早已不能再回头。怎样才能够让你知道我好累？怎样才能够握住你的手？这世上有谁会为我守？陌生的城市里不想停留，风在吹，雪在落，我只想回头。这世上有谁会为我守候？你的笑，你的泪都在心头。现在我想把爱说出口，却早已不能再回头。 旧单车老情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伍佰的《如果这都不算爱》，一起来欣赏。